问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问天涯忘返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输了家。

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。